四殿。五官王掌管的地狱在大海之底，正东方卧巧石下的河大地狱，此地狱宽广各500由旬，也另外设有16小地狱。鹤池小地狱、雾炼竹彩小地狱、沸汤焦手小地狱、胖流溢小地狱、断筋劈骨小地狱、眼尖刷皮小地狱、端夫小地狱、敦风小地狱、铁衣小地狱、木石土瓦鸭小地狱、鹿眼小地狱、飞灰塞口小地狱、灌药小地狱、油豆滑碟小地狱、刺嘴小地狱、碎石埋身小地狱。世人若犯以下事件者，配入此处：一、漏水不缴；二、耍赖不给租金；三、捡金偷两占人家便宜；四、调配假药误人病机的；五、将受潮腐坏的米仍当好米卖人；买卖东西时用假钞或者故意不找零钱给人；六、卖一些惑人心思引人虚荣的香油、香水、脂粉、丝绸、绫罗等物品；七、路上或车上遇见跛足残废的老人、幼童，不立即让路让座；八、暗中霸占诈欺较无知识的乡民以及老幼，或者兼挑贩卖辛苦营生的人；九、受人托付寄带家书，不很快地交付给对方，误人讯息；十、窃取街道上铺路的砖或石块，以及夜晚照明的灯烛，造成交通危险；十一、穷人不安分守己，贪图意外之财；富人不连老续贫，多行救济。如有人来借钱，起先答应借贷，到时却故意落空不借，以致误了人家的大事；十二、有很有效的方剂，却密藏于己，不传授出去；见人生病，自家中除有药物，却吝啬不提供出来；十三、煎过的药渣或破碎的容器、材料等物，乱泼弃在街道上，影响人车的行走；十四、养驴马等兽类，以致尿粪妨碍行人或环境卫生；十五、田地故意任其荒芜废弃，不租给他人种植；十六、损坏他人的屋舍墙壁；十七、用咒术法术驱使鬼神来害人，乱造惊人之言，以惊吓恐吓他人。以上事端经查核所犯事件的大小，命令鬼卒推入各大地狱去受苦，再另外判发所属罪业的小地狱去受苦刑，期满之后再借放到五殿考察审核其功过。世人如在每年的2月18日这一天发誓悔改，不再违犯的话，可以免入本殿各地狱受苦。后世若有人懂得抄写玉历全书，或续加古今因果报应的事迹在各殿的章句之后，用来劝化人为善，流传后代，使阅读的人从此悔改，则不仅他能免于犯错，你暗中也自有功德。 你们看到经典中列举的过失与罪行，许多都是古代社会才有的情形。 不过呢，你们可别以为因果报应和地狱刑罚是古代人的专利哦。好，我就来说一个现代法院的书记官险遭勾魂使者抓错人的真实事件。1979年4月，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有一位扎姓书记官不幸病逝，当时跟他在法院同事另外一位刘书记官，因为他面貌体型跟死者非常的相似，而险遭勾魂使者误捉。那天中午，有人经过法院中央楼梯下，发现刘书记官跌坐在地不省人事，大家认为情况有异，立即将他抱到车上，再到桃园阳外科医院急救。当时大约中午11点半，他的呼吸困难，毫无知觉，连指甲都黑掉了。医师为他急救打强心剂，照氧气罩，照心电图，一直到下午3点钟，他才苏醒过来。 我颈子很痛，肚子好饿哦。 后来有报社记者问他这次生病的经过， 我一向身体很好，上个月20日上午，我在办公室办公，突然咳嗽不已，坐在我旁边的同事们问我，我说没事，说完便不自觉地走出去，但走到楼梯底下的中廊便昏迷了。我记得那时有两个身材比我高大的人用绳子勒住我的颈子，走进一间房子里去。我记得房子也很高很大，有一位身材瘦瘦高高的穿着一件黑袍的人，一看到我就责问带我来的那两个人， 你们把他带来干什么？ 不是你要我们带来的吗？ 搞错了，快放回去。 那两人立刻把我颈上绳子松了。我记得我曾责问他们，我没犯罪，你们胡乱抓人是妨碍自由的行为。但那两人不理我，把我从门里一推，推出门外，再把门一关，关门的声音很响，轰隆一声，我张大了眼睛，发现我居然在医院里了，而且已足足昏迷了3个多小时了。